芒果 TV、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85集。 见此情状，所有人蓦地回头，只见两个人远远地过来，似乎是转瞬就到了眼前。那两个不远不近跟在飞马车后的老者蓦地正色起来，越过人群迎了上去。 两位道友何处去？ 水坑鸟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就有种出了事找最靠谱的人的天赋。只见他一头扎进了程前手里，将方才悍妇骂街的凶相收了个干干净净，委屈的诉苦。 就是那个人在半路给我下网，害我变成这样，现在他居然还阴魂不散地追到了这里，姓李的瘪三见财起意，还打算要卖了我呢。 程前伸手拢了拢水坑的头，扫了一眼马车里的那位，随即将目光落在了车前的两个老头子身上。就在李云提心吊胆地以为他要出言不逊时，只见程前对这一行人微微点了点头，虽说不算笑脸迎人，也算客客气气的。 多谢这位道友青眼，看得上我家这小雀儿。只是他跟在我身边久了，又通灵性，像半个家人一样，我们平时也没有拿他当宠物养，不便出手，还请见谅。 严征明在旁边没吭声，将那看起来很值钱的马车从上到下扫视了一番。 等回了山庄，我们也弄几匹飞马来养养，就算没什么用，坐上去显摆一圈总还是可以的。 程前曾经一度是与人一言不合便要大打出手，但那并不代表他好斗，他只是没办法。如今他一身修为足以横行九州，再加上手中一把双刃，早就无所畏惧，待人接物却反而客气了起来。这一番话说的丝毫不谄媚，也并没有露出高傲，虽然语气淡淡的，但说话间他一只手掌始终小心地捧着那只碎嘴的鸟，倒显出几分通情达理的真挚来。马车上的青年居高临下地看着程前道： 你们也是来朱雀塔碰运气的？ 程前一眼就能看出来，此人水平恐怕还卡在凝神这一道坎上，心道： 管得着吗？ 程前心下不耐，但因为不大想节外生枝，还是回道： 我们打算去南疆，经过此地路过而已，若是能顺便瞻仰一下朱雀塔风姿，倒也算是意外收获。 见那青年如此不识好歹，其中一个跟在车前的老者也忍不住回过头去，与那车上的青年低声叮嘱了几句，但也不知那老头说了什么。他不开口还好，这一开口，话音都没落，那青年先急了，指着那老修士道： 我瞎养着你们这些人有什么用啊？一个两个的，连路上碰见个野修士都要有诸多顾忌，我去养那只鸟。 那老修士上了岁数，更已是一方高手，到了哪儿不被人巴结。他此时当众被一个黄口小儿当众这样吆喝，脸色顿时难看了起来。严征明将在程前手中享受夏日清凉待遇的水坑揪了出来，心里总算舒坦了一点，这才有暇低声感慨： 真是难得碰见一个比我还混蛋的人呢。 他这样有自知之明，别人简直没法说什么了。严征明说完，冲李云打了个手势： 说了我们不卖，师弟，走了。 说完，他连御剑都省了，真元直接化作剑影，载着他直冲云霄，一身剑意锋芒毕露。那两位元神老者面面相觑，神色俱是戒备。使剑的修士千千万，却不是每个人都能被称为剑修的。剑修者，元神可化为利剑，外放体外，能叫人真假难辨。修炼元神之剑何其艰难，天时地利与人和缺一不可，至少百年功夫不可。 眼前这人年纪轻轻便有这样的成就，前程恐怕不可限量。剑修本就难得，稍有成就者大多不可一世，像颜征明这样的境界还肯与后辈说句人话，基本已经说得上是礼遇有加了。偏偏他们这遇剑都遇不动的少年，天生一双二五眼，竟还感觉自己遭到了轻慢，当即怒不可遏。 既然你们不管用，我就自己来。 两位老者没来得及制止，那青年袖子中便飞出一面小旗，上面花花绿绿的皱纹如招魂幡，不知是哪里弄来的宝贝，似乎对催动者的修为毫无要求，顷刻间将周遭卷进了其中，改天换日的造了个小世界。马车里的那个250，严征明一根手指就能把他碾死。至于旁边跟着的那两位晚节不保的元神打手，虽然看起来颇能冲场面，实际上也无足多虑。那二位一看就是一把年纪了，修行中人修为若是跟得上年纪，只要不是个别有特殊爱好的，面貌通常保持在青年或者壮年，譬如顾岛主和北冥君，而露出老相衰相的那都是寿元到了，修为却没有更进一步，譬如西行公主白姬。一般来说，这些人都是在同一个境界中卡了太久，始终迈不过那道门槛，本领多半也就那样。再者说，所谓元神修士也只是指境界，有道是大道千条，殊途同归，境界也分很多种，境界高的不代表能打，例如李云那种剑术稀松平常，整天围着灶台丹炉转的修士，哪怕他日后修出仨元神，严征明也能揍得他满地找牙。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找剑修麻烦的原因，他们从入道那天起就是为战而生的。好在严征明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剑修，他在成为剑修之前首先习惯了当少爷，成为剑修之后又被赶鸭子上架的当了掌门，他眼下一点也不想找一些无谓的麻烦，门派内外还有程前都让他顶着一脑门焦头烂额，实在不愿意再和这些猪猪狗狗纠缠不休。眼前这些人虽说没什么好在意的，但看那纨绔坐得起飞马车，又废物成这样还有人前呼后拥，甚至使唤得起元神打手的，闹不好是某个大门派的直系子弟，打狗看主人，因为这点屁事儿给风雨飘摇的扶摇山庄再招个债主，那就不怎么划算了。可惜事与愿违，这日出门没看黄历，碰上个二五眼的半吊子。那纨绔手中古怪的旗子一出手，顿时脱离了原主的控制，疾风骤雨横扫当场，顷刻将周遭所有人的气息全部压制下来，隐约露出一丝古老厚重的睥睨之气。李云顾不上闪避，眼睛先亮了，见烈心喜道： 天，这是传说中的真龙旗。 也没人问他，李云兀自在那儿喋喋不休： 这可是件古物啊，比三师弟那把不得好死剑还老呢，相传为海外真龙皮所绘，旗架是一截龙骨，内含上古神龙之力，真龙啊，沧海龙吟，那可是日月星辰也要震三震的，相传此物能够遮天蔽日，移山填海，全在执旗之人一念之间啊。 严征明让他念到的脑仁疼，冷下脸来喝道： 闭嘴。 说完他将水坑鸟往李云身边一撒，转向那两个老者道： 这可不是我们找事。 两位元神老者对视一眼，都十分无可奈何，只好一个去拉那马车上的纨绔，另一个对严征明做起了和事佬。 道友海涵，我们少主人是根独苗，年少又受宠，不免有些骄纵。这鸟若是着实贵重， 价格其实可以再商量。 前半句听着还像人话，后半句当场把严掌门听得火冒三丈。想他少时那也是荣华富贵，花钱如流水，后来严家败了，门派又不能回，他经历过好一段缺金短银的苦日子，乃至于现在化身黑市里要钱不要命的捞钱公子。几起几落，严征明对富贵二字感情非常复杂，简单来说就是自己摆谱，但见不得别人摆谱，特别见不得别人用钱来和他摆谱。 说了不卖，听不懂吗？ 严征明怒喝一声，随即忍无可忍，一剑向那真龙旗斩了过去。真龙旗龙魂尚存，一旦被放出来，哪怕持旗的是个凡人都能动地惊天，可见这脑子有坑的纨绔家里将他宠成了什么样子。此刻龙旗被严征明剑意所击，当即数十道惊雷横斜而下，与强横的剑气在半空相撞，巨响炸得人头昏眼花。严征明脸色微变，不由得退了两三步，隐约感觉自己的真元被龙威压制了。就在这时，他听见身后有利器出鞘的声音，几日以来开始熟悉的寒气弥漫开。 我闭关太久，见识浅薄，至今还没见过真龙魂呢。师兄，你就让我会会他吧。 严征明听了程前的话，先是一怔，随即胸中怒火更盛。 这小子以前商量都不和我商量一声，提剑就上，现在又是从哪儿学会的这一套？难不成这些年过去，我在他心里就是从废物点心大师兄变成了还需要别人哄的废物点心大师兄吗？掌门印中历代大能交叠的神石我都能去挑上一回，难不成还怕一条死了八千年的有脚长虫？ 严征明当即一言不发，整个人化成了一道雪亮的剑影，千条元神剑不躲不闪地迎着空中群雷逆流而上，剑气与惊雷怒而相逢，大地都在轰鸣，群山百兽无不惊顿，云层间若隐若现的海外神龙与疏狂无边的当世剑修各自寸步不让，浓云翻滚如涛。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